毛伯伯、毛妈妈，他们今天怎么会来这里？我们都彼此过去还不认识嘛，因为他们有一个不放弃的女儿啊，他们女儿在加拿大是不是？哦，加拿大。哦，昨天下午我在 Kevin 呢，Kevin 打电话的时候呢，结果看，哎，我手机上面有一个No Call ID 打进来，我跟 Kevin 在讲话，也没有接，那是下午的事情。哦，结果晚上我在准备今天预备自己的时候，哎，结果那个 No Call ID 又进来了。No call ID 到底是谁呀、啊？我就拿起来了，听一下。哎，他就问了、啊：“你们这里是不是基督的教会啊？星期天什么时候聚会啊？”他为他们的爸爸妈妈在寻找一个基督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因为有一个不放弃的女儿。因为他的女儿这样的持守，如果是我的话，打一次都没人接的话，算了，goodbye，我就不试了，是不是？但是他们的女儿没有放弃，所以呢，他们今天就出现在这里。你知道吗？当我们有一个不放弃的心，就像我们今天在早晨主日学，我们在读什么？读耶利米书。耶利米书，耶利米为什么有那一个持守在那里宣告神的话语？哦，向犹大的百姓来宣告预言神的真理，来劝解他们回头回转，回到神的面前。他一直持续几十年，因为他有一个不放弃的心。虽然人拒绝了他，但是他愿意为神来做，因为神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一把火。这个今天我们早晨有读到，因为神的那一个爱情的火燃烧在耶利米的生命当中，所以耶利米可以持续的在那里祷告，来宣告神的话。虽然人看他为好像一个疯子，人把他关起来，人骂他，叫他吐口水，但是因为他里面有一个爱神的烈火，他不能禁止自己。他要传讲神的话，他要为神来做见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当我们基督徒丰收教会的祷告城墙在过去已经几个月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看主耶稣的荣美。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看主耶稣那个荣美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爱情、耶稣基督的荣耀就灌注在、倾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以至于那一个神爱我们的烈火在我们里面燃烧，我们就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就有这样的持守力跟能耐力，可以继续站在祷告城墙上面来祷告，为自己、为教会、为牧者、为同工、为家庭、为城市、为这个国家来祷告、来守望，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快要结束了，看耶稣的荣美这一个主日信息系列的时候，今天已经第九，然后下个星期就第十次，我们要结束的时候，让我们虽然主日信息要结束，但是我们看耶稣的荣美是不结束的，因为这个就是大卫他向神的心愿。他怎么说？他要一生一世怎么样寻求啊？他要一生一世要住在神的殿中，要干什么？就是要看耶稣的荣美，在神的殿中来向神来祷告，向神来求问。所以，当心腹在一个难处当中，在试炼当中，他没有放弃，他没有气绝，反而他在那里宣告主耶稣基督的荣美。所以在雅各，我们最近在讲雅各第五章第10节到16节，他在那里宣告耶稣基督的荣美，让我们看到有十大耶稣基督的荣美的特征。所以我们在看耶稣基督荣美的时候，我们就像那个心腹一样，要进到耶稣基督的同在当中，在他的爱里面，对耶稣基督有更深的认识，以至于让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在一个更深的紧密，在一个隐秘处，在一个内室被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像心腹一样，离开我们的安乐窝，然后站在祷告的城墙上面，来继续来祷告。 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耶稣基督的荣美的时候，我们今天是第九，就在雅各的第五章十四还有十五这里这里有四个大点。那这里讲到他说他的双手好像金管镶嵌水苍月我们知道心腹在这里宣告耶稣基督荣美的时候他用的这一个是非常诗情画意的这样一个词句但是在那里就是要来彰显耶稣基督他所认识的良人新郎君王他的主耶稣他那个荣美神的属性。所以讲到耶稣的双手的时候，那就是讲到耶稣他所做的功，就是神在他身上所命定的那一个计划。那我们知道神的创造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得医治，他帮助我们，都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手上所实现出来。讲到像金管，金就是代表神圣的属性，就是神的属性那个水苍月我们知道是非常的昂贵跟美丽，就是当耶稣基督在那里做神的功的时候，他所彰显的就是神的属性。我们的神就是满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不轻易发怒的那一个神，是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他的面前跟他求问跟他亲近的那一个神。他是来祝福，他是来帮助，他是来调整我们，他是要来让神他所拣选的儿女一起进到神的计划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与神一起同工的。所以神的计划在耶稣基督的手上给启示给彰显实行出来这讲到耶稣的双手，而讲到耶稣的身体，他说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那我们知道这个身体这里是讲到不只是我们外面所看到的那一个身体，那这个原来的希伯来文这个身体是咩的意思，就是身体里面的器官。那身体里面的那个情感，我们的情感都是从里面所发出来的，对不对？从我们的心里面发出来的那个里面的耶稣基督的一个情感的这一个彰显，耶稣基督那一个柔软的同情心，那个 compassion， 那个怜悯，那一个恩典。当耶稣基督在实行神的计划的时候，他是带着这一个怜悯，否则我们每个人都下地狱。但是耶稣神的怜悯在他的身上彰显出来像讲到像雕刻的象牙，象牙当然非常很昂贵他雕刻过的那个象牙那就是精工细作，神的每一个计划的细节都在他的手上是没有任何的误差，是绝对的正确，他的领导力是绝对的崇高，是没有任何错误的。所以周围镶嵌蓝宝石，所以这个雕刻的象牙上面放了那个珍贵的蓝宝石，又美丽又辉煌，你知道吗？当耶稣基督他来完成成全了神的计划，神的救赎计划的时候，他就献上他自己的生命，他的生命是何等的珍贵，是美丽，是辉煌。但是耶稣基督居然道成肉身，神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完成神的计划，救恩的计划所以这是耶稣的身体。所以讲到耶稣的腿，他要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金的座上，那三腿就表示行走，腿就是用来行走嘛。当你腿走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一起往前走，就是神的计划一直是往前的，神那一个已经定下的历史发展的这一个蓝图都在神的心意里面没有误差的，一步一步有次序的这样的发展。就像你不想你上网所看到的那一个怎么样大象，是不是金银铜铁然后搬铁搬你最后的十个指头最后一块飞来的石头这些过去那些已经发生，将来耶稣要来，这些都要发生，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彰显出来。所以这个始祖就是很多始祖排列整齐，就是非常有次序，是刚强的，是不会变化的那时域也是刚强很久，神的计划永远不变，耶稣基督 他爱我们永远不变，神的话立定在天，是永远不变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彰显，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都可以来经历啊。所以讲到这个像石柱般的这样一个双腿是安放在荆荆的座上，荆就是刚才所讲讲到神的这一个属性，他的爱，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他的拯救，在耶稣基督行出神的计划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去认识，可以去体会。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啊所看到的。那最后还有一个讲到他的形状，他的形状像黎巴嫩，去加美鲁香柏树。黎巴嫩不是今天我们说的黎巴嫩那个国家，是讲的黎巴嫩圣经那个以色列时代的黎巴嫩那个山区那个地区啊，那个是非常美丽，很多的香柏树。这里那个形状原来的意思是 countenance 就是他的容脸，他美丽容光发发的面孔，就像大卫怎么说，大卫在诗篇四十六篇是不是祷告求神的荣光来照他一下。当我们在祷告城墙上面看耶稣基督荣美的时候，当神的荣光照在我们身上，像保罗所讲的，我们众人都怎么样，敞开脸的，我们在祷告城墙上面是连锁的，是一起在那里看耶稣基督的荣美，我们一起众人敞开脸看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的荣光要反照在我们的身上，就像镜子反照一下，然后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得到改变，长成耶稣基督的荣耀的形象。这个就是神的荣美，耶稣基督的荣美，他是要分赐给我们这一个荣耀。耶稣基督的生命是要倾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一个庄严荣耀尊贵美丽芬芳持久，就像我们在四福音里面所读到所看到的耶稣基督的荣脸。耶稣基督的荣脸在四福音里面有哪四个方面啊？有没有知道？马太福音讲到像狮子，狮子就是那一个得胜啊，百兽之王啊，是得胜的神啊。啊，我们的耶稣是得胜战胜一切的君王。马可呢？马可讲到那个耶稣基督就像牛一样，牛是献祭的，他奉献一切，然后就像牛做工一样，成为神的仆人。所以耶稣基督得胜，耶稣基督奉献一切的生命要倾倒在我们身上，不再在停在这里。耶稣基督又是完全的人，他是 perfect， 没有任何的 那个 spot 瑕疵的那一个人。他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他是完全的人啊，神的形象造人的那一个完美在他的身上。那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到他是神子啊，他是像一个老鹰一样啊，老鹰是什么，飞鸟里面的之首啊，所以他是一个升天的生命啊，他是坐宝座的。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那一个完美的生命，借助我们在那里看耶稣基督荣美，他要分赐给我们。哈利路亚。当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的荣美，当我们看到神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已经制定的那一个救赎的计划，耶稣基督的双手展开神的计划，耶稣基督的双脚行出神的计划，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一个里面的那一个情感，那一个怜悯，那一个爱，当他行出神的计划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爱。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希伯来书怎么样，我们可以随时来到施恩宝座前、向他求怜悯求恩典、不管我们的光景怎么样，但是我们的神、就像那香柏树那一个持久不会 腐烂不会毁坏，像那一个月石，像那个石柱，像蓝宝石一样，他不变化，他的爱永远不变、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他的面前，然后耶稣基督的荣脸借着他在地上三年半，让他的门徒看到， 让马太马可路加 约翰将他记载下来，让我们看到他耶稣基督那一个容脸，那一个美丽的完全。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当耶稣基督在世上他实现神的计划，当他面临耶路撒冷，当他在那里带领门徒，教导门徒，当他在那里施行神迹奇事，让人看到神的道是活的，接受神迹奇事所发生出来的时候，他向他的门徒，在他三年的时候，当他在地上的施工进到三年，当他知道还有半年的时间，他就要到耶路撒冷，在哥哥他，他要上十字架为我们而死。他向他的门徒启示神的心意，启示神的计划，启示耶稣基督对你跟对我对教会的心意，而且对末后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用这段经文来稍微仔细的来看一下，那就是在马太福音16:13-19，好不好？我们一起大声的来朗读神的话语，好不好？预备好没有？好，来，耶稣到了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者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说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好，我们祷告。是的，主，我们谢谢你，求圣灵这个时候就在我们中间来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主，我们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你话语的时候，主，神你的活道真理就建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当耶稣这个时候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那一个地方，就是在，如果你对以色列这个地比较知道的话，那就是在以色列最北边了，那个但的地方，最北边有那个我刚才讲那个黎巴嫩的山区啊，那里最高的山就是黑门山嘛，就是在黑门山的脚下的那一个地方，该撒利亚腓利比这个故事很不讲。他在那里，当耶稣在地上的事工已经三年了，那些门徒已经跟了他三年了，那些门徒已经看到耶稣在地上所做的，已经看到听到耶稣所讲的那个天国的真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一个问题了：“我到底是谁呀？”你说人子是谁？所以在这里耶稣有四个非常重要的启示。第一个启示就是问人子是谁，就耶稣是谁呀？我们知道耶稣就是名字嘛，就好像你有姓，有 last name 对不对？姓 last name 邝，对不对？名呢就 first name Nicorea 名，那耶稣就是他的 first name， 就是他的名那姓就是基督基督的意思就是弥赛亚，受膏者，那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是基督那在那个希腊文基督，那希伯来文就是那受膏者就弥赛亚嘛弥赛亚那个。所以耶稣又问出我到底是谁？那彼得怎么样说？你就是基督这是一个极大的启示照我们人来说没有办法回答出这一个问题你知道以色列 的百姓，虽然他们在旧约的里面知道有一位弥赛亚会来，但是他们所看到的这一位基督跟他们所想象的不一样呢，不是要来地上、哦、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因为他们知道啊，就像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啊哦、耶西的根、啊、要出一位，这一位耶西的根就是从大卫家所出来，以后还要坐在大卫的宝座、啊、在以色列犹大国 做完了，但是、哎、这一位耶稣居然不是、哎、不是这样第一次来。所以当彼得能够宣告说你就是基督，你就是弥赛亚，我们所盼望的那一个神要差派的弥赛亚的时候，基督耶稣怎么跟他说，这不是从人可以说出来，这是天父的启示在你的里面。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个人某一天，你过去或是今天将来认识到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那个救主啊，那救主就是说我生命的主，他是来救我的时候，那不是我们人可以 pursue you， 就是说啊，你一定是信要信耶稣怎么样的好事，而是天父就是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你的彼得可以宣告出来，你就是基督，你就是弥赛亚，你就是我们的救主啊。弟兄姊妹，就像保罗一样啊，保罗本来怎么样，是反对啊，去逼迫那些基督徒的，是不是？但是某一天，哎，他要去大马士，结果路上被耶稣所碰到了，结果他的生命被翻转了，他认识了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故事啊。你知道我来美国之前呢、啊，什么基督啊、耶稣啊、圣经啊，我哪知道，对不对？差不多30年前，哎，某一天，我居然收到美国的一个学校啊，说给你全额奖学金呢，而且你这个全额奖学金来美国念书，哎，什么事都不要做，哎，哪有这样的事情呢、啊？哎呀，在中国大陆，在上海那个时候，有多少人挤破了头啊，托福啊、GRE 啊，拼命在那里考啊，那些比我更优秀的，我那个上的学校是二流的，还不是一流的大学啊？那个，哎，居然有这样的好处临到我嘞，那个。哦，那个真是太棒了，就像人家所讲的，像哎，美国真的是棒啊！啊，你去到那里啊，哎，连地上都铺满了金子啊，啊随便捡一个金子就来了。哦，所以下了飞机以后，在学校啊，好、哦，第二天我就起来了，我要逛一下学校的校园，长得怎么样嘛？前一天还是晚上到的，对吧？还看不清楚，只知道这个地方怎么这么乡下啊？那最高的楼才3层楼啊！对不对？那个时候我在上海最高楼还24层嘛，对不对？啊、哦，这，那我要看一下了，我要搞不好走在路上还可以捡到金子啊，对不对？遍地是黄金嘛，我要走啊走，就看，哎，这个校园居然有一个教堂啊，是什么？有十字架的、啊，这个什么地方啊？啊，就进去啊，啊、哦，在那个 lobby 啊，就进去看看了，就看看，哎，这个书架上面有一些书啊。那个当然是圣经嘛，对不对？耶稣放在那里啊，哎，结果有一个人就出来了，哦，还是个老美啊，就问我了，哎 ，What can I help you？ 啊，什么？哦 ，What can I help you？ 哦，是，我那个时候英文很烂了，挤不出一个字啊，你知道我怎么的 ？Can I have my Bible？ 哦，我怎么知道有 Bible 的 ？Can I have my Bible？ 哦，他说有，给你一本 Bible，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灵在那里工作啊！我哪知道耶稣基督啊？我神就在那里这样带领我。基督弟兄姊妹，你在地上每一步啊，就像我们这人都是这样，神就这样带领，在那个时间点说、啊：“耶稣已经在找你了，不是我在找耶稣。哦”哇，居然有这样的邀请啊，就把我送来美国，然后第二天爸走路就走到一个教堂里面，爸我都英文都不大会讲，还不知道 Bible 这个英文怎么讲，哎 Can I have a Bible？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我们寻找耶稣，寻找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在那里做这样的拯救的工作。你知道犹太人信耶稣很难啊，犹太人因为他们不相信，我刚才讲不相信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了啊！你知道有一个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他跟人家一起得那个诺贝尔奖啊，就是诺贝尔那个奖，他是那个哦，又是那个 chemistry 化学物理哦，又是那个neuroscience 又是那个 computer science， 哇，好几样，你去看他的那个，哇，怎么这么厉害？他 PhD 拿几个？哦，在 Stanford University 拿 postdoctor 那个，哇，聪明绝顶的犹太人啊！因为他从小家里就说，哎，耶稣，这个耶稣，你看他呢，30岁的人，哎，这么年轻人，还指着我们的那一些啊祭司啊。文士啊，哦，讲一些话，他是谁啊？根本乱来嘛！你看他后来也上了十字架，应该，他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但是某一天，不是他研究科学啊，找到了耶稣啊，而是神耶稣向他来显现的，耶稣来召唤他，圣灵蹦来打在。他的心里面啊，你现在在做的这些科学的研究，那一个源头在哪里啊？源头就是在那一个这里黑门山啊的下面啊，就是耶稣基督啊。他一个等一下讲到那个磐石是裂开啊，就是生命的源泉啊。所以那一天，他终于忽然间明白过来了，他回去翻圣经了，开始读了。哇，读新约啊，旧约很熟啊。读了新约一下，啊，原来2000年前，他们盼望的弥赛亚已经来了，在新约上面写的那么的清楚，你知道吗？他接受耶稣基督为主，成为弥赛亚信徒。他不只说啊，我成为弥赛亚的信徒，跟我的现在搞的这些啊科学是没有关系的，是完全有关系的。他在他的学校里面，他在他的职场里面，他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的，见证他们所做的研究啊，最终是什么？就是要来证明这个创造者就是我们的主啊。他现在在那个德州啊 ，Rice University 啊，他名字叫James Tour，T-O-U 啊 ，James Tour， 你可以去 Google 好了，啊，这是真人真事啊，啊，你去看他写的那些 post 的文章啊，啊，里面充满了对耶稣基督的那个认识。因为耶稣基督他知道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在这里要讲到，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弥赛亚，你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启示就是天父亲自启示给彼得，就是天父今天来说，圣灵就亲自启示给你跟我，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哈利路亚！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这是天父的启示。然后耶稣在这里继续跟门徒来讲，啊，是这个是耶稣天父啊。哦，耶和华天父一个极大的秘密啊，今天哎，让你知道了，让你们知道了，这是一个秘密啊。因为天父的心意，像保罗所讲的那一个父神的奥秘，神的奥秘在哪里？神的奥秘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奥秘啊。今天已经展开了，就像彼得所宣告出来了，然后耶稣跟这些门徒说，哎，我还有3个秘密耶，我要跟你们来讲一下。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耶稣下面怎么讲。耶稣跟门徒们说，他说什么？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你知道吗？该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地方，那个城市就是建造在那一个以这个磐石为城墙被建造出来了。它原来是有这个有一个图啊，有一个磐石在那里，但是呢某一天那个后面是黑门山，某一天忽然间呢有一个这个考古都有一个大的地震啊，山崩啊，一个地震，结果那个磐石呢，那块很大的磐石呢就裂开，然后呢从这个磐石下面呢，黑门山的本来那个黑门山的积雪啊，常年积雪啊，不是黑门山不是黑色，上面 是白色才对，上面很积雪嘛，流下来那个水啊，就从这个磐石经过这个磐石 就流出来，那个水就变成我们所知道的约旦河，知道吗？以色列约旦河的水源啊，最哪里来的？约旦河就是从黑门山上面裂开，这个磐石裂开以后，这个水往下往南流，然后呢经过中间那个大地震啊，结果又震出一个什么，震出一个加利利海啊。加利利海是在地下最深的200个 feet 这样的这样一个淡水湖啊，哦，实际上是的海啊，哦，很大。这个加利利海这个水源从哪里来？从黑门山、该撒利亚、腓立比这一块磐石某一天裂开了。所以耶稣在这里讲什么？你看看这一块磐石，这一块裂开的磐石，将来我的教会要建造在这个上面。这一块磐石到底是在指谁呢？这一块磐石就是在指耶稣他自己啊。当耶稣他是在十字架上面，我们知道他的身体裂开啊，从他的肋旁流出他的血，他的水，这个就是裂开的磐石，所以在十字架上面实现。所以第二个，这里耶稣给门徒们的启示，就给我们的启示，十字架的启示，就是裂开的磐石代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上了十字架。只有上了十字架，这一个磐石裂开，耶稣的宝血流出，那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洁净。所以认识耶稣就是来到这一颗裂开的磐石，这一个泉源的头上面啊，而不是在下游啊，是走到最上游的地方啊。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啊，该撒利亚那个腓立比就在这里啊，这是黑门山啊，啊，这里都是黎巴嫩山区最北边，以色列最北边。所以该撒利亚腓立比这一块磐石裂开，所以它整个水就从磐石里面流出，流流流往下流约旦河，然后流到加利利海，然后继续往下流约旦河，哦，下面还有一个叫什么死海。死海本来那个死海是死的，那个水是不是活的，叫死海，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本来是死的，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一个生命的泉源的时候，我们一个死的生命怎么样就活过来了，哦，所以在这里我们看一下。好，所以在诗篇四十二篇的地方，如果你读到诗篇四十二篇，你很熟悉啊，啊，所以说神啊，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你知道诗人在这里讲什么吗？诗人在这里就是在黑门山啊，那个山下那个时候在说啊，这个路啊，我就像那个路一样，看到黑门山那个水流下来，但是我还喝不到啊。还喝不到啊，我心非常的渴慕啊，渴慕的那个我饥渴啊，就像我们今天的生活一样的，每个人都很饥渴啊。我不知道，哎，你最满足的是什么啊？基本上最满足的东西过了一阵也都不满足。你看 Polo 手上的 iPhone 多少， iPhone 7， 那现在是 iPhone 多少 X 啊， 10S 对吧？这个月十几号 听说要 release， 是不是又更新的？所以你这个 7 好像就过期了，我就 要有一个新的吧。所以这个地上的东西永远你不会满足的。但是就像心腹今天啊，李阳在那里宣告啊，是不是啊，愿你用口与我亲嘴啊，耶稣基督，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呢。那个酒就代表世上所有任何的东西，只有耶稣基督的爱，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成为我们真正的满足。这个也就是我过去30年在美国所结下的最大的一个体会啊，一个果子啊，不是我的学位啊，不是我现在公司的一个职位啊，是耶稣基督成为我最大的满足。我希望耶稣基督也是你最大的满足。所以这个诗篇你知道是谁写的吗？对对对，大卫是写了很多的诗篇啊，差不多啊，诗篇有150篇嘛，差不多一半或者一半以上都是大卫啊。但是这一个不是大卫，啊，这个不是大卫啊，这个是可拉 谁是可拉？可拉的后裔所写的。你知道可拉这个人吗？我们说可拉党啊，在民数记有读过了嘛、哦啊、那一批人怎么样、啊、他们也是立位的、啊、以色列立位支派的嘛，就是在那里服侍、啊、神的殿里面，对不对？在神的帐篷里面做些服侍啊。 但是 可拉、他们还不是祭司嘛，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嫉妒那个摩西跟 Alan 啊，亚伦他们，哎，摩西 你到底本事 有多大？为什么、哎、你从上帝那里 有那么多的 favor， 对不对、啊、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做呢？我们也可以啊。所以、哎、摩西怎么样？那我们大家 来试一下，在神面前，这是神的拣选啊，对不对、啊、我们有什么权利可以来争啊？所以第二天怎么样？可拉然后摩西，对不对？他们那个亚伦他们都在那里啊，对不对？但是神怎么样做了一件事情？因为他们起来反对啊摩西，不是说只是反对摩西这个人，他们在那里是反对神的拣选啊，反对神的心意啊。所以结果怎么样？地就崩开了，不露一下可拉党就砰掉下去了。还有那个250个、哦、那些头啊跟着那个可拉的，结果怎么样？神的火扑下来，他们也都烧光光了。哎，奇怪，怎么这里又出怎么又出现可拉居然作诗起来了？你知道吗？神怜悯的神啊，神没有把可拉所有家里的人杀光光啊。如果那天所有人杀光光的话，这些没有可拉，结果这些人被残留，就像我们今天的生命一样啊！我们都多少的地方，我们还不知道得罪了神啊！但是神居然残留我们，但是神残留这些可拉的后裔，有一件事了、啊，他们居然作诗了、啊，他们在神的殿中成为敬拜、唱诗歌的人一群。当他们做四边四十二边这里的时候，他们在哪里？他说：“我的神，我的心，我里面很忧闷啊。”很忧闷啊，我没有水喝啊，因为我的生命枯干啊、哦、我真的是啊，日子很不好过嘛，对不对、哦、所以他说，所以我就从约旦地啊，从黑门岭，就在黑门山那里，在呼求，在祭祢，在呼求你的名啊，神啊，你的那一个水赶快流下来啊，我饥渴就像那个鹿一样，我要喝到你那生命的水啊，就像那妇人在井边的妇人，你知道吗？耶稣所碰到的妇人井边怎么样？耶稣跟他怎么说？耶稣啊，你有五个丈夫，哎，现在的还不是你的丈夫啊？那他连丈夫都一直换的，不是说手机换的，连丈夫都可以换到哎都不满足。但是说耶稣怎么说？我是生命的水啊，你来喝啊，喝了你就永远不会饥渴了。对不对？所以可拉那些子孙在那里说啊，主啊，我要喝你的水，这个水要满过我、啊、就像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得洁净得救。然后这一个生命的水，他说要跳到这一个水当中，就是神的瀑布发生的声乐与声乐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他的完全浸泡在耶稣基督这一个活水里面，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啊、所以这是谁的故事？这是可拉后裔的故事。他们得救，他们成为被神所使用，在圣殿里面可以成为敬拜赞美。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神让我们得救，神拯救我们，神有给我们一个命定，就像可拉的后裔一样，要在神的殿中成为敬拜赞美服侍他的人。而且这一个洪涛波浪漫过可拉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因为这个就是那个鹿，因为鹿当有猎人来打鹿的时候，你知道鹿怎么逃命吗？你知道鹿怎么逃命？鹿就跳到那个溪水里面呐、啊，因为猎人放那个猎狗啊，猎狗狗就是闻嘛，闻有鹿的味道，他就去追啊，追杀那个鹿。但是鹿跳到那个溪水，完全的那个溪水就是波涛洪浪，那黑门山上面流下来的，因为有一个破裂开的磐石流下来的那个溪水啊，他跳进去，以至于哎，那个猎狗闻不到它的味道。 所以在这里可拉的执政在讲，我也跳到这一个耶稣的生命的活水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我不再会被击杀。就像我们一样，只有我们今天活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脱离仇敌所有一切的追杀。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十字架的故事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救恩啊，他邀请我们进到他的生命的活水里面，他邀请我们让这个生命的活水完全的将我们浸湿，而且我们完全的被这个生命的活水淹没，我们得到神的保护。所以在出埃及记我们也看到摩西怎么样，当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啊，对不对？然后在旷野行走的时候怎么样，他们怎么样，哇，这个天气那么热啊，哇，100多度啊，对不对？带出来的水就没有了嘛，对不对？嘴巴也干了，那他们就抱怨了，抱怨摩西啊，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啊，你要把我们害在这里吗？把我们真的是啊，那个渴到那个死掉为止吗？啊，摩西就求问耶和华，对不对？耶和华跟他指示说，耶和华在出埃及记17章里面5到6，耶和华怎么对摩西说？他说：“哎，你就拿一根杖啊，啊，你手里拿着，你先去击打河水，就那个红海的那个河啊，然后那个他们过了红海嘛，对不对？然后带领以色列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就原来意思就是说，你就带着这些长老，带着那些以色列的百姓往前走，走到哪里？走到合理山的磐石，那里有一个磐石，你就击打那一个磐石，那个磐石就可以裂开，那个磐石裂开以后，就有水从这个磐石里面流出来啊，供应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喝啊。你知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多少人吗？啊，60万的男丁啊，还不算妇人孩子啊，哦，加上妇人一个家平均2个或者3个，你乘一下哦，那就很多了，乘4或者乘5哦，就300万大概这样的人，要有多少的水啊，这个水就是这个磐石是涌出的，是一条河这样的水才能够大河啊供应300万人来喝啊，这个就是耶稣他生命的活水。当摩西击打那磐石，那磐石裂开，就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这个要裂开，就是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所讲到的那个磐石裂开的磐石，那生命的水泉源就从他的生命里面流出来。所以这个就是十字架，耶稣向门徒们在显现，在启示他要向主耶路撒冷，他要完成神的计划，他要行出神的命定，他要上十字架为你为我而死，以至于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在以赛亚书53章啊，这里讲到耶稣上十字架，这是天父所定下的旨意。在53章10节他这么讲，他说耶和华去定义将他压伤了。然后另外的你去看那个定义小字的话，他说什么？耶和华什么喜悦，哪有父亲喜悦他的儿子被压伤定在十字架上面，是没有的。是因为天父我们的神为了要得到我们，为了要让我们恢复与神的那一个关系，所以他让他的独生儿子死在十字架上面，受尽所有的痛苦，所以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以色列百姓一直要献祭才能觉得心里平安，甚至这个星期是什么星期吗？你知道啊？那以色列就是神定的那个年乐5779年，就是这个星期，上个星期啦啊，9月10号开始嘛，啊，9月10号开始新年，有10天，以色列就是犹太人啊，就有10天的赎罪的乐期啊， 啊，到九月十九号叫最大的赎罪日，那十天他们要干，他们要省察自己啊，他们要悔改。但是我们的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耶稣基督已经成为那赎罪祭，现在神的面前，我们只要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每天每时每刻不需要等到这十天的赎罪期来认罪悔改，我们每天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省察自己，认罪悔改，他的宝血永远有功效啊！所以耶稣基督不但是为我们而死，在这里在讲到他被看见后裔，不是说他死了就没有了，他被看见后裔就是说他还会活着了。耶稣基督虽然死了，第三天埋葬，第三天他复活了，升天了，在父神的右边，他看到后裔，看到谁？不只是犹大的百姓，今天还在，神的选民还在，看到你跟我成为神的儿女。哈利路亚！所以神喜悦的事，就是神的计划在耶稣基督的手上亨通，就是100%的成就，100%的成就，你知道吗？旧约里面有多少指出耶稣所讲的？有至少333个预言指出耶稣所讲，你在新约里面都可以找到经文，耶稣已经完全的实现，还剩下的一点点，就是耶稣第二次来，他要回来，那一个预言也要即将发生。所以耶和华的事在耶稣的手上是亨通的。哈利路亚。好，耶稣继续讲到，他说我要在这个磐石啊，这个磐石耶稣基督啊，这个磐石不是说彼得的意思是一个小石头啊，是一个小小的石头，不是建造在彼得的身上，是建造在耶稣基督这一个磐石的根基上面，他要建造说什么？我的教会。这个就是在新约里面第一次耶稣向门徒所启示的，将有一个教会要诞生。这个教会什么时候诞生呢？这个教会就是当这个磐石离开之后，那生命的活水涌流出来。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不但为我们而死，叫以赛亚书53章这里所讲的，神让他复活，那圣灵降临下来，那我的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就诞生。所以他说是我的教会，不是某某人的教会。所以耶稣写这个第三个启示在这里。所以当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当有120个门徒在那里等候，因为耶稣说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啊，圣灵要降下，你们要从圣灵得到能力，要去在耶路撒冷、犹大啊、撒玛利亚到全地啊、世界各地为耶稣做见证，传他的福音。那一天五旬节的时候，那圣灵就降临下来，在120个门徒的身上，然后有外面来的犹太人怎么样也看到，结果彼得就起来了，彼得就起来传讲耶稣就是基督，结果那些人怎么样？他们的心就被刺到，因为他们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他们就问彼得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我们定了耶稣基督，也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承认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你才能够救你自己，脱离这悲剧的时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也是一样。所以那一天就有3000人受洗，所以神的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那个时候那一天就诞生了。所以在教会里面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教会里面遵循使徒的教训，那教训就是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5779年，我们说5779年神给他的教会有9大的意象或者预言，其中有一项是什么？说神的儿女、神的百姓，他们的声音要被说提升了，声控叫 voice activation 啊，因为 voice activation of God's word， 就是说神的话要在神的教会、神的儿女当中要被提升起来啊，就是说神的话要从我们的嘴中宣告出来，也就是说基督的丰收教会每一个儿女，我们祷告城墙每一个站岗者将宣扬，更多的宣扬神的话语。从哪里开始？就是从我们心腹建造心腹的生命的起头，就是心腹在雅各一章二节刚才说的，愿你的口与我亲嘴，那一口口与我亲嘴就是神所释放的话语来亲吻我们，来喂养我们，以致神的话成为我们心里面的一个力量，成为那一个灵粮，而且我们沉浸在心里面，而且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来啊，这个就是起初的教会就是这样，今天的教会也就是要这样，彼此的交接 fellowship， 就是一起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在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生活，这个就是我们上前几次讲到的心腹的生命的成长，其中有一点，耶稣就跟主耶稣跟新郎耶稣跟心腹怎么说？怎么说？去到羊群的里面去啊，你就找到牧人了，就找到耶稣，就是在神的教会里面。当我们 plug in， 当我们将我们自己放在神的教会的生活里面啊，不只是主日的聚会啊，主日学啊，祷告会啊，小组啊，平时的交际，平时的那个交通，平时的关怀，一起的祷告，一起的扶持，一起的传福音，在那里擘饼祷告，一起领受神的生命的能力，圣灵的能力，一起祷告。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耶稣所要的教会，这个就是耶稣说的我的教会，耶稣说我的教会。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就讲得非常清楚，他讲到耶稣，讲到教会的时候，讲到耶稣说神的奥秘是什么？神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啊，对不对？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就是教会，就是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这里跟门徒所启示的。保罗在这里更具体的跟他讲，他说并知道他向，就耶稣向我们这些信的人呢，相信他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那里，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就是我们的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坐在父神的右边，然后他怎么样？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自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是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做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之首。充满这里在讲什么呢？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那教会呢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一个身体就是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头，他的领导，他的带领下面怎么样来活出耶稣基督啊。前面我们看到，我们说他说耶稣基督的那个身体，讲到雅各五章说耶稣基督的那个身体是什么？是带着柔和的同情心，是有恩慈，是有怜悯，是有恩典，是有能力， 是充满了神的这样一个爱在他里面这个彰显。今天怎么样？他说这个教会是他的身体啊，就是我们这一些人，耶稣他说是那充满万有者，说充满就是说耶稣他拥有所有的一切，我们的身拥有所有的一切，有极丰盛的慈爱怜悯，所有一切的丰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耶稣基督将这些丰盛放在哪里？放在他的身体里面，就是放在我们中间啊。我们今天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他的身体就充满了神的丰盛，这个就是教会，这个就是耶稣要的我的教会。弟兄姊妹， 所以耶稣最后跟这些门徒怎么说？他说怎么样？他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那我们记得啊，司徒约翰来的时候说什么？天国近了，是不是？因为耶稣要来了，耶稣也说天国近了嘛。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面，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当圣灵浇灌下来，当教会被建立起来的时候，神的国就是天国，就是耶稣基督的国，就是那一个永远不毁坏的国，就是对以色列百姓来说，就是但以理跟他们所说的，在但以理第七章所说的，在那一个永恒的那一个神父神那里有一个人子啊，他要驾云而来的那一位，那个人子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但以理所解释的，给尼布甲尼撒王所解释的那一个飞来的石头，要砸在那半铁半泥的十个脚趾架上面，然后列国要粉碎，然后怎么样？有一座大山要形成，那个就是神的国。今天神的国，那一把钥匙，耶稣说给谁？说给你。那个你是谁？那个你就是耶稣说的，我将我的教会建造在我的磐石上面的教会。所以今天教会已经拥有那一把打开天国的钥匙，就是说将耶稣基督的丰盛在地上可以彰显，让神的旨意，当我们在那里祷告，在那里宣告，在那里呼喊说怎么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圣。然后怎么样？愿你的国降临，就是天国降临。那天国怎么降临？下面是什么？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就是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天国在地上的彰显。那天国在地上的彰显是谁来今天在地上成就？耶稣把这把钥匙给了教会，就是耶稣跟门徒说，把天国的钥匙给了你们，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怎么样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在他地上，他要实现神在他身上的计划。他带领他的门徒，经过三年的时间，还有半年，他要上十字架之前，跟他的门徒所启示的，他就是基督，他就是那裂开的磐石，他就是死在十字架上面的羔羊。他就是那赎罪祭一次的献上，他就是犹太人的救主，他就是我们全人类的救主。凡相信他的，都可以在这个裂开的磐石喝他永远的生命的活水，永不饥渴，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而且这一个磐石耶稣基督成为教会的根基，教会建造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让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在你我当中，神的旨意成全，以至于天国就彰显在这个世界。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启示给门徒神的心意，最最重要的启示。然后耶稣基督将它执行出来，好不好？我们今天就要到这里，我要请敬拜团上来。我们有这一首诗歌来结束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思想，不管我们信主的年龄是多少，不管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日子有多长，但是耶稣基督当年跟这些门徒所启示的，他就是基督，那一个基督，那一个救世主，在2000多年前他道成肉身，在地上行出神的计划。这一个计划是在父神的心意里面，是在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在创世之前已经预备。他知道你，他也知道我，他拣选了你，他也拣选我，拣选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愿意说，我们就敞开我们自己来到他的面前，说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就像井边的妇人一样，就像可拉的后裔一样，就像我们那些过去没有信主的祖宗，在世上有很多的艰难，我们好像是被抛弃过的，因为这个世界不属于我们的。在中国湖南省，有一天在火车站，那天凌晨，结果有一个人就发现居然在火车站旁边有一个纸箱子，那个纸箱子他就好奇去看，结果纸箱子一开，发现里面有一个婴孩，是一个女孩子的婴孩，还很小，就看上去还没有满月的女孩子，是有人将这个女孩子抛弃，或者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是被抛弃的一个女孩，女婴。那好心人就将这个女婴包裹一下，就送到了湖南省的有一个孤儿院，也不知道她姓什么，她哪一天出生，只知道那一天早晨在火车站旁边被抛弃的。弟兄姊妹，我们过去的生命是不是也像这一个女孩子一样，好像也是被人所厌弃，好像也活在一个如果没有人看到，没有人来救她一把，这个女孩子在路边再过一个晚上可能就冻死掉了。这个就是我们原来在这个世上的光景，你知不知道吗？虽然我们住一个洋房，开 Mercedes-Benz， 但是我们原来的光景就像那一个女孩子一样，是在一个纸箱子里面，是被抛弃的，是孤儿的。但是某一天我们被找到，这个女孩子在孤儿院，只知道她大概是在2003年10月份的事情，差不多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从美国德州有一对夫妇，他们去到中国大陆，而且领养那些孤儿，就领养了这个女孩子带回美国。这是一对基督徒的夫妻家庭，他们就在那里培育这个孩子。2003年大概10月份生了，还不知道生了哪一天，今年15岁还没到，在那里喂养他，教导他。这一个女孩子认识了耶稣基督啊，她知道她原来是被抛弃的，但是因为神的爱让她居然好像从一个地狱的地方带到了天堂。这个就是我们原来我们的进到神的国，耶稣真的一个天国已经在教会里面，我们进到神的国。结果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结果就发现那个女孩子就像可拉那些后裔一样，她有一个美丽的神所创造的一个美丽的歌喉啊。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会唱歌，她不用人教啊，她的旋律都会啊。你知道她今天在干什么？她在为耶稣基督歌唱。她成为一个非常年轻的15岁都没到的福音的歌手啊。她的名字叫 Ken Zier， K-E-N-Z-I-E Walker W-A-K-E-R， 你去 Google 一下。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新造的生命，就是你跟我，我们已经有了这一个新造的生命。这一个生命耶稣基督已经说，那一把钥匙，天国的钥匙已经放在我们的手上。就像那个女孩子，她10岁大概那个时候，那天国的钥匙给了她，她打开了神在她里面耶稣基督为她所预备的那一个丰盛啊，他成为耶稣基督的歌喉。弟兄姊妹，神今天让你在这里不是偶然的，神今天让你在这里不只是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在说5779年是蒙福的一年，但是5779年将是神呼召他的教会起来，拿起了一个天国的钥匙，说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5779年将是我们宣告神的话语，5779年将有很大的神迹奇事来证明神的道。那个神迹奇事要从哪里发生？神迹奇事要从神的儿女当中发生，神的奇事要在神的教会。神迹奇事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就要发生。那些没有听到福音的，因为你，因为你，他们要来认识，因为你，他们闻到耶稣基督的香气，我也要。弟兄姊妹，好不好，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说，耶稣你配，你配得我们的敬拜，你配得我们用生命来献上，因为你先为我们而死，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以至于我们今天有今天。就像那一个被抛弃的女婴一样，她今天的生命已经被长大，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的生命就像幸福的生命已经开始在长大。这一个生命的长大将是回应神呼召的时候，好不好？我们一起用这一首诗歌来。 感谢你的十字架，感谢你付上代价，担当我罪和羞愧，使我完全，赐下奇妙恩典。感谢你无比大爱。 谢你钉痕双手，宝血洗净我污秽，使我了解你完全包容赦免。血洗净我无悔，使我了解你完全包容赦免。 神的羔羊，神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你配得我们在这里敬拜，你配得我们在这里赞美，你配得我们用我们的全心全人全力来敬拜你，做宝座的羔羊，死在十字架的羔羊。主，我们谢谢你，主，你已经复活了。主，我们在这里尊崇你名的时候，主，你将你给门徒们的启示，你就是基督，你就是我们的救主，你就是我们的盼望，你就是我们的唯一。那一个启示再一次来彰显，主，你给门徒们的启示说，你就是裂开的磐石， 你在十字架上面流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所有一切的罪孽。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领受你救恩的时候，主，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说，主，谢谢你，你居然拣选了我们这样的罪人，让我们今天不再为我们而活，主，我们要为你而活，让我们带着一个新的生命，带着那一个耶稣基督升天复活的生命的能力，让我们可以来为你来做见证。主，我们谢谢你将基督的丰收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耶稣基督的磐石上面。主啊，让我们今天可以拒绝，可以放弃，就像保罗一样来拒绝这世界的诱惑，看世界为粪土，给了我们一个新的价值观，愿意过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以教会为中心的生活。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身体里面，在肢体里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爱，学习耶稣基督的爱，让我们也彼此的相爱，让我们同心合意，让我们来见证你的美善，让世人所看到的基督的丰收教会就是神的儿女，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天国的钥匙已经交给了我们。主，你已经将打开那天国的钥匙已经放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愿意为你来打开，愿你来活出，将耶稣基督那极大的天上的丰盛，更要生在所里里面的恩赐跟丰富彰显在主你所爱的身体里面，让耶稣基督的香气从我们的身体里面被发扬出来，让我们所到之处带着你的香气，让我们所到之处带着你的爱，让人看到神的旨意成行在我们的身上，让人经历到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的神。主，我们谢谢你使用我们，更大的来建造我们，让基督的丰收教会是一个有耶稣基督丰盛生命的教会，是有灵魂丰收的教会，让我们在5779年里面结出属灵的果子，来献给耶稣基督你自己。主，谢谢你，主，我们深深的爱你，愿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见你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阿门。